接下来我要邀请一位贵人来给大家做见证，他是在过去前21天，然后又经过今天已经是第 七天40天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在祷告城墙上面站岗守望祷告他的经历，好不好？那就是我们的江大哥，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他要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站岗。 周牧师有一天给我打了一个短信，说要你啊，给你有3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下见证，讲一讲。那他既然这样提起来，我总不能是说我不做，是吧？所以啊，没有问题。不过我也很想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21天来，在这个新的7天啊，经过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啊城墙的这个行动啊。那其实啊，这是我本人的一个感受。那这个祷告的这个城墙呢，对我来讲是给了我一个可以操练的机会，这个祷告虽然我们是说有城墙啊，又是大家要连起来这个时间，我本人呢是一个蛮被动，会比较是说要有人 push 一下才会走动的一个人啊，那时间上呢也是比较忙，所以说呢变成说。像这里写的一个祷告能够改变一切，那心里这句话呢已经很久都知道有这句话，那我有没有做过祷告呢？这个就变成说啊，就好像说你去看医生一直也都跟你讲说 OK 不要啊什么，你要啊要小心吃东西，要注意要多运动啊，不能抽烟不能喝酒，都知道，但是你是不是有付诸于行动？那我认为这一次这个祷告城墙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对我来讲，就是说它能够逼我走进了这一个行动。那这第一步呢，也就是变成说我会渐渐的、慢慢的啊，有跟我们的神有更亲密的接触，很多的东西变成我以前都是很稀里糊涂了，就是说是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啊，也同时就是说DNA 啊，或者是这个就变成你生活中的一个啊，就是一环在里面，所以前面的21天根本没有感觉到，就很快就过去了。那希望后面的这40天也是应该是很简单的啊。有的时候呢是对这个时间，因为我的刚好时间是晚上8点钟，有的时候是刚好在吃到一半啊，或者是怎么样啊，那要坚守啊，那尽量你就躲开一下的不同的场合啊。那我也希望是说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呢啊，大家说要参与的啊，以及说有心要做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坚守这个时间啊，因为这些时间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其实这个祷告呢也就是在为你自己在祷告，因为你看我们那个周牧师，你看他们花了多少的心血，多少的投入在每一个星期，而且那个东西还不能重复，那重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你一直在老掉牙的事情一直在那边讲，所以你看他们花的那个啊，今天我们早上还跟那个我们组长张老师在讲，说哦，他们这简直是不得了，他们的这个投入。那我既然人家在前面，我们的牧师在前面跑得那么快的时候呢，我们追不上，但是也要追，他们会等我们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追啊。那我今天最主要，因为3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么热，我们早一点结束啊。谢谢，我真的差一点就做这个。Anyway, 那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会我是用一个，因为 前一阵子呢，我们在小组的时候，那个 Amy 那个师母呢，我是说我们需要每天有一段很安静的时间坐下来，就是说你自己很安静，你不要想其他的事情，有一段5分钟也好，2分钟也好，你能够跟神有一个对话，有一个对话。那他提醒了我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对话很安静的这个时间呢，要注意是什么呢？通常你这个很安静的时间，当你的灵性不够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因为所一般在外面有是什么打坐啊，又是这些东西，这些邪灵都会存在，所以你必须要注意。那他说你怎么样能够不进入到那种歧途？就是说你要想 ，OK， 你现在你就是在跟耶稣对话，你要把他拉到你的这个思想里面。我听过他那个之后呢，然后我就在想 ，OK， 我现在在城墙上，我旁边就是坐着耶稣，我跟他通话，我跟他讲话，我跟他说，哎，今天我要跟你祷告，我要跟你，跟你这个，跟你讲，跟你宣告，说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以前做错了什么？我现在要赦免哪一些人？我现在不再嫉妒哪一些人？把我这个事情讲完了，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字母给我们列出来的那个，下面是我的家，我的家人，我对我的家人再向你宣告一下，然后再祷告。下面我可以为我们的牧者周涛师母做一些祷告，希望神赐给他们力量，然后再过来广泛一点的，我们整个的加州国家这些以及教会，很快的这个每一个3分钟就不见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当讲到前面2个祷告的时候呢，后面第3个祷告的时候已经15分钟过了，那我说哎，周涛牧师对不起，你的下一次再祷告吧不是开玩笑啊。不，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说要有坚持。所以呢，现在我们是说到了9点钟，一天只到9点嘛啊。那我也希望是说能够大家尽量多加时间。我可能会看看今天过完之后，我们再加重新一个另外一个小时的15分钟，我就再填一个15分钟。OK， 我们后面再希望不停的15分钟。至少应该到晚上10点之前的话，应该是还可以。现在天气这么热，又睡不着啊，是不是？那大概今天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哎，祷告一定要做下去，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不然永远你只是知道祷告有效，但是你从来没有祷告，从来没有祷告。我就是这样。OK， 谢谢大家。 对呀，谢谢江大哥，哇，非常美的见证。你看他的脸上有没有荣光？因为他站在祷告的城墙上面，他跟耶稣一起同坐啊，就坐在天上啊，在那里享受啊，是不是？祷告城墙就是我们享受的时间。哎，你看冷气又来了，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冷气来了？啊，哈利路亚！所以哦，今天可以晚点结束啊，哈利路亚。真的，这40天，经过21天的我们这个开启啊，习惯啊，这四十天就像江大哥所讲的，不在话下。他说很简单的，很快就会过去啊。哇，对我来说还是蛮慢的，对我来说还是蛮慢，因为我每一天都要来寻求，花上时间啊。这个对我本人来说啊 ，Amy 也是一样。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愿意一个委身，在这40天里面，跟弟兄姊妹、丰收家人一起来寻求耶稣基督，看他的荣美。好，我要叫那个Anita， 你把我们的 website 那个放出来看一下。那除了那个去到那个丰收祷告，对对对。丰收祷告那个我们教会的网站，丰收祷告那一个页上面，每个星期的 祷告的范本啊，往下面走一点，每个星期的祷告的刚才那一页，每个星期的祷告的范本，对，都在这个上面呢，啊，都在这个上面。那过去祷告过的话，如果你这个星期说啊，今天星期祷告很多，你过去的也可以把它拿出来祷告啊。那每个星期除了你星期天拿到那个 hard copy， 那那个在 WeChat， 那我每个星期天晚上一定会发出来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在 WeChat 里面的话，一定要加入教会的 WeChat 群里面啊。那另外就是 WeChat 可能过两天你就看不见，然后在教会的网站上面都有啊，所以这些东西 information 都在网站上面。那另外在我们四十天的看耶稣的荣美，那这是我跟耶稣的一个约定，除了星期天了已经来这里，那星期一到星期六我要自己花时间在耶稣的面前，就浸泡在 Song of Songs， 就是雅歌这一本书里面，让我去体会那个心腹。我要自己成为一个心腹啊，首先要成为一个心腹啊，跟耶稣在一起，体会耶稣我的良人，耶稣新郎，耶稣他的心。所以每天啊，那我尽量要在早晨的时间啊，早晨也是我上班最忙的时候时间，要发出一个给大家一起学习鼓励的Anita 你按一下。所以在我们丰收祷告那一页的左上方，我每天都会放上去，除了送到 WeChat 的群里面，所以过去的也都在这个上面。那要经过这四十天，神要将他在雅各书里面新郎的心意，耶稣的荣美给我们来显现，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不好？一起来学习。所以这四十天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所以一定要加油。所以还有一个问题，这四十天当中，当你遇见我们的家人，丰收教会家人的时候，你第一句话要问什么？对，今天你与主约会了吗？所以十五分钟祷告成交的时间，成为我们每天与主约会的美好的时间，是一个享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现在要进到今天的那个信息当中，我们先来看这几节那个经文。好。这上一次我们有分享，但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求问。当我们进到这四十天，在神的同在当中看耶稣荣美的时候，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发明，这是神在几千年前已经向大卫王所显现给他的一个心意，也就是给所有神的儿女的一个心意。当大卫王他处在一个困难的时间里面，处在一个被迫害的状况下面，还是他坐在那耶路撒冷王的宝座上面，不管他的环境怎么样，但是他持守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祷告的时候，神要做成一个极完美的事情，就是说神要借着 丰收祷告城墙，我们在城墙上面的张开守望祷告呼求，跟耶稣基督这样面对面，神要降下他的同在在我们中间，神要降下他的全能在我们中间，神要降下他的引导在我们中间。当神的同在降下来的时候，那大卫就在神的同在当中，他做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他张扬他的荣美，就是瞻仰主的荣美，瞻仰耶稣基督的荣美。另外，他同时就是在神的殿中求问 ，inquire 求问，就是他在那里跟神交谈，跟神对话，就是向神祷告。所以这两个动作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是同时做的，所以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站岗守望祷告，同时瞻仰耶稣基督荣美的圣经的根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兴奋的事情，为什么呢？这是神给基督徒丰收教会，不只是说建立祷告城墙这一个机会，这是圣灵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一个极大的工作，这是神在创始之前，我相信已经预定好的，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上个星期天我回去之后，因为我回去之后都要做一件事情，伟大的事情啊，我是神学生啊，回去之后我就开始要认真的读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星期啊，我每个星期天都会这样，这个星期的读经的经文啊，要读一下，然后思考一下啊，除了给大家有些鼓励的话语，然后要出几个问题嘛，希望大家有在读经的问题上面真的有在思考啊，当我读到就是在这里。我们星期一的读经进度就是以赛亚书33章的时候，我看到以赛亚书34章17节啊，神跟我们在说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来，再一次，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这一个经文就出现在我们进到这一个40天的，在神的同在当中看耶稣的荣美的40天的第一天啊，7月2号。这一个读经进度不是7月1号我们所定的，这一个读经进度是去年已经定神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时间，这是神的心意，而且在这个经文里面是神的应许。当大卫王在诗篇27篇第4节讲到他要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同在当中祷告询问，在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进到这40天新的季节的第一天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这个应许，说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必看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那耶稣基督的荣光就照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黑暗，里面的软弱，里面的疾病，里面的苦毒，里面的败坏，在神的荣光当中要被洁净。当我们的心被洁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就要完全的展开，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看见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形象，那耶稣基督神的属性也借助他的荣光要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就是你跟我，我们被扩充开来，以至于就像亚比斯的祷告一样，就出现在上个星期的我们祷告的范本的经文里面。亚比斯怎么向神祷告？ 他跟耶和华求，求神来祝福他，然后他说什么？求神来扩张他的境界啊，扩张他的 territory。 那一个 territory 不只是说他的在地上的财富，他的产业，他的儿女，他的房子，他的车子要更大更多更广，而是他的里面的心里面的境界，他一个属灵的生命是被扩张开来的。我们要必进到这一个辽阔之地。在上上星期五，我们在一起祷告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用这一首，就是等一下我们结束要来唱，上次结束也唱《耶稣我的挚爱》那一首歌的时候，神让我看到有一群人，有一群人过了那一个门，过了那一个通向辽阔之地的门，那一群人过了那一个门，进到了这一个辽阔的之地。所以神不只是要让我们在远远看到神的应许，而且在基督徒丰盛教会里面有一群站岗的勇士，有一群神的先父，他们跟随圣灵的带领，要过那一扇门，进到那辽阔之地。圣灵奇迹啊，就像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一样，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利路亚！有没有人很兴奋的？我每天都很兴奋，我今天更兴奋。当神给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看见和了解他给我们应许的时候，神在那里呼喊，神在那里邀请基督的丰收教会说：“你来。”来看我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荣美。当你愿意来的时候，愿意站在祷告城墙上面持守的时候，你必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当你愿意看见耶稣基督荣美，他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改变，我们就进到那宽阔之地。他在我们那里向我们发出邀请，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这不只是21天已经过去的事情，这不只是这40天里面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荣美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在神的殿中跟随耶稣基督脚步的一个决志。我们愿不愿意这样跨出去？当我们愿意跨出去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这40天，好不好？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啊！星期一到星期六，一起，不只是星期到星期七，天啊，7天都要祷告啊！星期一到星期六加上去的，我们要在神给我们的雅各书里面一起来浸泡在新郎的爱里面，一起明白，一起了解，一起奔走。然后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星期五晚上是全教会祷告的时间。我们城墙非常的美，但这座城墙不只是一个 virtual 的，在各地的这一座城墙，在星期五晚上那一段时间里面，就在神的殿中一起来呼求，是同声来祷告来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要降下的极大的荣耀，那一个福星是要燃烧在整个站岗祷告团队身上的。星期五晚上是一个兴奋的祷告会，是以我们重新得力加油站，充电的地方。所以就像江大哥一样，你知道江大哥被我 push 到什么程度吗？星期三晚上的小组，他每个星期都参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他就豁出去了，祷告城墙时间，他就坚持持守啊，就豁出去啊。神就是看我们这样一个豁出去的心呐、啊。豁出去的心，你知道吗？哈利路亚，哈哈，哈 利路亚，哇，对不起，越讲越多。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预备，我们要了解，了解耶稣基督他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不是我们说站在城墙上面这样很虚渺的在那里想象，耶稣基督的荣美在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属性，在他的品格上面，他在地上已经向我们完全的彰显。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荣美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更多的来明白，更多的来看见耶稣基督的品格。好，所以我们要回到雅各第五章这里。当耶稣基督新郎他的心腹苏拉密女在那里寻求耶稣的时候，他跟在耶路撒冷的众祭司说，我寻找我的良人，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众祭司说，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啊，让你这样的着急，让你这样哇的去努力的寻找。心腹就唱出这一个美丽的诗歌，在雅各第五章十到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好，来第十节，一起来。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何思？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地下莫要枝。他的双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月，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月石珠，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结起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好，我们祷告，是的，主，你就是我们的良人，主，你就是我们的朋友，主，你全然的美丽，全然的可爱，全然的荣美。 You are so beautiful, Jesus.耶稣，你何等的美丽，祝你吸引我们的心啦，祝你白而且红，祝你超乎万人之上，没有人能够像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瞻仰你荣美的时候，祝你那荣耀的形象，祝你的天上的属性就再一次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见到，让我们摸着主你自己。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上次我们讲到心腹看到耶稣就是又白又红、哦、表示耶稣他就是神，他是荣耀极其荣耀的神，而耶稣又是道成肉身的人，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带着红，充满生命活力的一个人，为我们却没有任何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经历所有一切，就像我们经历的这样，体会我们的软弱一样。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又是神，他又是人，但是他超乎万民之上，万人之上。神将耶稣基督举起他的命，举在万国万邦之上。当人看见耶稣基督那荣美的时候，人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美名的时候，人就要来跪拜他。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当心腹讲耶稣的属性，他的有十大的特征，在这里讲讲讲，在那里唱出来的时候，最后心腹怎么唱？最后心腹说，他全乱可爱呀、啊，他 all together lovely， 他没办法再诉说了，所有一切，耶稣基督身上的所有一切，真的是太可爱、太美丽、太珍贵、太荣美了，以至于他从心里发出这样一个呼声，说：“你就是我的 良人啊，你就是我所寻求的，你就是我所追求的，你就是我的需要，你就是我这一生在地上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在地上的目的，就是寻到耶稣。不但是寻到了耶稣，而且是将耶稣紧紧地抓住，让他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让他进到我的家庭里面，让他进到我的工作的场所，让他在神的教会，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掌权，以至于我们所做所想所说的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心腹的心愿，说你是我的良人。当我们愿意这样呼求说你是我们良，你是我们良人的，我的良人的时候，我就愿意为我的良人豁出去。你不要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我要为我的良人豁出去，大声一点，我要为我的良人豁出去。这不是随便的一句话，你已经说了，神已经写在他的本质上面了。所以你从今天这一个 moment 的这个时候开始，你就是要为耶稣基督你的良人豁出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在选召我们。可能你说，哇，神你选召我们，我可能还没有很大的感动。但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就在这40天当中要敲一个杖啊，有一个 mark。 他说你是我的。当我们说耶稣你是我的良人的时候，耶稣说你是我的心腹。我昨天在跟吴妈妈分享啊，分享我在2000年的一个经历，2000年一个经历啊。那2000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去北加州参加那个牧主先锋教会的冬令会。冬令会他们都在机场旁边的那个 hotel， 那个时候还没有去那个 Hyatt Regency， 那个后来在另外一个 hotel， 我都忘记名字。那在 hotel 里面从房间要去下面的那个大的 ballroom 聚会的地方，会经过一个通道，就是有一个楼梯的下去嘛。好，那天第一天晚上，正当我这样走下去的时候，Amy 也在旁边了。好像还有几个朋友，我就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啊，叫我的名字，周涛，谁知道认识我啊，在这里谁都不认识我啊。那个时候我们才从芝加哥搬来加州啊，第一年2008年。好，那个我就回头啊，四处张望，有谁在叫我？没人啊。没人在叫吧，但是非常清楚听到神，就说不是，我不敢说是神，就是说非常清楚听到有叫我名字的声音。所以后来我就想，哦，可能是天使啊，哦，或者是神啊，就像呼喊撒母耳一样啊。撒母耳还傻乎乎的，我也是傻乎乎的。我在想，啊，在聚会当中，神的灵就大大的降临，被圣灵极大的充满。好，这种经历是很难诉说，但是就好像神在那里要 mark， 神当要捐血，当要 mark 一个人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呼喊，就像神今天给基督的丰收教会，他要有一个 mark， 在呼喊我们的时候，神在那里给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经文，看到没有？在以赛亚书33:17，神的应许一样，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mark， 啊。所以过了这40天里面，我们好好的装备啊，或许就是说啊，过了那40天，我还没看到有神迹其实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神要炼净我们的生命，神绝对是要先炼净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他生命被他所掌管，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神一定会兴起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所以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他10大特征。所以接下来几个星期啊，下星期是赖牧师来啊，那以后过一个星期又是我，所以我们都在这个主题当中。第一，他看到心腹在那里讲到耶稣的头， 就讲到耶稣基督，这个、我们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 topic 啊，就是他至高无上的领导力，领导力。第二，看到他的头发，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委身，他的奉献，他专一的委身，委身对神，也专一委身对着我们。然后，耶稣基督的眼睛，他的眼睛充满了爱，充满了无穷的智慧和知识。我们都会来详细分享啊，他的三峡啊，三峡，他有极丰富的情感。我们的神不是那一个很单调的无聊的神啊，我只是好像想到啊，就是那个咬牙切齿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极其丰富情感的神，然后他的嘴唇里面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神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然后他的双手，他做神啊。神圣的那个工作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充满了那一个同情，那一个同情心是这个柔和的，柔和的同情心啊。我们会以后会分享一些故事。然后他的双腿栽在那个金金的座上，他行出神的终极的目的，在他的身上，他的容美发光的容美啊，叫做 countenance。发光啊！大卫描写以神的荣美怎么样，就照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将他的荣美，当我们张扬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他就将他的荣美分赐给我们。然后最后讲到耶稣基督的口，看到耶稣基督与我们亲密的关系，他愿意来亲近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走向他。哈利路亚！好，所以这十大的特征我们会仔细的来分享，仔细的来学习。经过学习这十大特征以后，我们会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的确定，认识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荣美，他的伟大，他的荣耀，他的珍贵，他的美善，他的慈爱，他的领导的力量，他的同情心。所以我们在跟耶稣交谈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跟神说，耶稣，耶稣，我要这个，我要那一个，你来满足我这一个，我这个问题没有解，这个都很好，都非常的需要。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提升，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跟我们的父母要说什么，哇，现在 iPhone X 已经出来，我要从 iPhone6 to upgrade to iPhone X， 爸爸你给我 upgrade， 不再是这样了，对不对？当我长大以后，我就会跟我的爸爸说，爸爸，哇，你真的伟大，你看你多伟大，把我养成这么棒，这么壮，这么高，这么健康。哇，爸爸，哇，你真辛苦啊。哦，爸爸，你真的这样爱我们啊。哦，我也要来爱更多的，我也要来爱你，跟耶稣来表达我们对他爱。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耶稣的荣美，认识到耶稣的属性，经历了他的品格之后，我们可以向我们的耶稣来诉说我们对他的爱情。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持守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不甘心了，有一个魔鬼了，他不甘心，撒旦他绝对不甘心，他会利用各样的时间、地点、机会跟我们说，你们的神不是你所想象的神，他真的解决你的难题吗？你的神真的给你力量，你可以祷告成家，还是一天，哇，给你鼓掌，你现在又40天，我看你40天过不过，过了40天你还能持守多久？但是我们用神的话来向仇敌宣告说，这一个祷告的城墙，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荣美，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有这样一个神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不只是21天过去，40天过去，这一个是我们一生一世基督的丰收教会在地上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祷告城墙，一直要看到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用神的话，用真理向仇敌来宣告，在你的生命当中难处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你财务上面的困难，你身体上面的软弱疾病，或者你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的指责，但是 我知道，我虽然黑，但是我们的神怎么了？看我为秀美啊！我虽然有软弱，我虽然也面临很多的困难，我在困难当中好像也跌倒了，但是我的神说啊，你确实这样的秀美啊，我宝贝你啊，啊，就像这个星期要背诵的经文一样啊，你经过水啊，神将我抱在他的怀里这样过去啊，经过火，我这个衣服都不会被烧着的，因为神将我举起啊。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向自己来说，自己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属性，他的美善，我们里面的信心要被提升起来。另外，我们是一个家，丰收基督教会是丰收大家庭，是一个家。什么叫家？什么是称为家人？我都叫大家家人嘛，对不对？什么是称为家人？家人就是说，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帮助，他需要鼓励的时候我可以去鼓励，就是用神的话来鼓励他，用耶稣基督的美德来鼓励他，我们一起来行走。就过去我们所看到的祷告神像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我们是挤在同一条船上面的，让圣灵的潮水把我们拖起来往前运行，没有一个人是掉在外面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有软弱的时候，不只是指责，不只是去轻看，我们来扶持，我们一起来扶持，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扶持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教会来祷告。好，所以很快我们进到第一点，好不好？可能我们今天就结束在第一点啊。我都准备很多，实际上我今天已经准备到第三点啊。但是第一点，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这里讲到经文讲到，就在雅各五章十一节前面讲到说，他的头，说他的头啊，像至金的金子。那英文至金的金子就是 purest， 最纯的，最纯的金子啊，最纯的金子啊。你知道金子的价钱吗？当然最值钱了，对不对？啊，就像一个国家，你经济的实力要看你仓库里的金子是多少，对不对？啊，这个金子是至金的金子，讲到耶稣基督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就是说是没有杂质的。头讲到耶稣基督的领导，就像你有头嘛，对不对？啊，头往哪里去？你身体也跟着往哪里去，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领导，他没有杂质的，他是没有不洁净的。在这个镜子里面，因为是至净的镜子，就是说表示耶稣基督他的领导力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跟耶稣基督的这个 leadership 这个领导力来相比的，就是说不能再改进了，不能再改进了。好，有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耶稣啊，求你将更多的爱来充满我。是这样，我后来想，我好像有点问题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而死，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最大的爱，神最大的爱已经给了我。但是也没错啊，那样祷告啊，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说耶稣哦，你在某方面还需要改进。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在跟耶稣跟神说，哎，这方面我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神，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叫神来改变他的方法，按照我的方法。但是我们的神，他的领导是绝对的，是至高无上，不需要再改进。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去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当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经过这一段时间明白耶稣基督的属性之后，我们也会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他是不需要再改进的，他没有任何的瑕疵。神的爱，他的智慧能力，他的恩赐信实丰富，真荣荣耀，你再述说下去是没有任何的瑕疵，你知道吗？当司许约翰他出来，司许约翰是在耶稣来出来传道之前嘛，对不对？他是他的 cousin 嘛，他在旷野呼喊，对不对？然后叫大家悔改，对不对？受司许约翰的洗就是要悔改，要预备弥赛亚要来了，是不是？他看到 耶稣基督啊，弥赛亚要来了。后来约翰怎么样？约翰因为希律王的那种等于是婚外情一样啊，那个事情他去指责，就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在路加第七章啊，就那约翰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就他的门徒来报告啊，这个耶稣啊，称为耶稣的人啊，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啊，瘸腿的起来走路啊，瞎眼的都看见啊，对不对？甚至死人复活，那个约翰怎么样？跟两个门徒说，门徒，你去问这个耶稣，问问他，你是不是就是我在过去在讲的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所以那两个门徒就去找耶稣了。耶稣说：“是啦，你看很多人疾病得医治啊，瘸腿的得医治，死人也复活，这些神迹奇事都发生了。”耶稣最后讲一句什么话？by the way， 那个你跟你老板呐、跟司机约翰呐、你跟他的嘛，对不对？那老师啊，却讲他说：“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哇，耶稣怎么冒出这一句话？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这什么意思啊？耶稣要跟司洗约翰说：“是的，我确实是这一个行神迹奇事的。”就在我们现在分享学习的以赛亚书里面啊，你读到35章，就是上个星期读到耶稣怎么样啊，然后瘸腿的起来行走嘛，瞎眼的看见，这个就是弥赛亚要做的工作，对不对啊？但是不是你约翰司洗约翰所想象的，我是来推翻罗马政府来坐在地上做一个王的这一个时候。他说：“不因我跌倒的是有福的，不要因为我现在来不是来推翻罗马的政府，而是来是要来拯救那世上的灵魂。这些事情，司洗约翰，你要搞得懂。当你搞得懂的时候，你就不会跌倒；当你搞得懂的时候，你就蒙福了。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这里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常常怎么样？”我们会被冒犯到，那个英文跌倒的意思就是 offended， 冒犯了。你有没有跟神，有时候你敢跟神说，神你冒犯了我？不敢嘛，是不敢嘛，所以敢跟神说你冒犯了。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常常说I'm disappointed，我失望了 ，I'm frustrated， 我受挫折，I discouraged 了，我没有勇气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我祷告的神要为我成全的，怎么还没有成全了？太 disappointed 了。这个就是耶稣跟司洗约翰所说的。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不因我跌倒就是不因我冒犯，因为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他的工作。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他要来改变我们，他要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王做权，然后天国就降临。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转化，天国没有办法降临。天国是要借着我们在这里彰显的。所以以后我们就不用说我很失望，因为神要借助各样的事情成全他的旨意，借助你，借助我，因为他是 perfect， 他是 purest 那一个金子，他的领导全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他的领导力来相比。但只有一个事情我们要做，就是顺服， 就是顺服，完全的降服。就像这一次神借着他的仆人来呼召南加州的华人教会要起来建立祷告城墙的时候，因为在基督的丰收教会有一群谦卑的顺服的儿女，我们就去回应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指示，他的领导的时候，我们来依靠他的时候，这一个漂亮的美丽的祷告的城墙就站立起来。这个就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不是说按照我的计划，按照你的计划，看到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我再数来数去也数不出那四十个人来。但是神会兴起，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来学习信靠他。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来信靠神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降服，我们知道耶稣的领导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也是大卫的诗篇三十七篇三到六节，讲到我们怎么样来信靠，我们怎么样来依靠耶和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不管是祷告的生活、服侍的生活，你在工作的场所，你在家里的照顾小孩子公司里面工作，各样的。他这里讲到，他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当我们去依靠耶和华，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那至高无上的领导力，我去顺服的时候，我所做出来的就在神的心意里面，就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叫行善 Do good。 我们怎么 Do good？ 只有照神的心意做才 Do 出的是 good。 照我自己来做的话，我绝对是伤害你的。所以上一次博饼的时候，我也请大家原谅，如果有墨者伤害你的话，你也要 forgive 啊。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愿意招耶和华依靠他的时候，我们行出来就是 good， 就是 good。 然后他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就是说以耶稣的信实，他对我们的信实，他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我们作为粮食来吃，你知道吗？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那怎么样？哎，那个玛纳怎么样？停止了，是不是？好，他们就吃那个迦南美地地上的粮食嘛。所以这里讲到住在地上啊，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的land，不是阿land，的land，你又是说指那个迦南美地啊。当你居住在这个迦南美地，就在神应许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是在信靠神的这一个生活当中的。所以神的信实、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就成为你每天供应的粮食。这一个的灵今天是什么？的灵就是今天的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不是说随便住在地上，这个是的灵。今天是我们必须从教会开始，我们愿意居住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以神的信实为粮。这个就我们学习开始依靠我们的神。所以我都是一直鼓励大家参加小组啊、祷告会啊这一些啊，教会的生活在地上，以至于我们走出去进到那一个阿兰，不是德兰，阿兰的时候，我们为他发光了啊。所以第四节他啊，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你知道什么叫耶和华为乐吗？什么叫为乐？好像你想到我耶和华我就笑嘻嘻的，是不是？耶和华为乐原来的意思，中文英文的意思就是 delights。 I delight in 神啊，我喜悦在神里面。什么叫我喜悦在神里面？就是说你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看他的荣美啊，在他的面前跟他有这样每天的亲密的关系啊，在那里等候神，在那里跟他亲近神，在那里敬拜赞美，这个 delight in 耶稣啊，这威荣啊。所以当我们在他面前这样等候亲近的时候，以他喜悦他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求的还没有讲出来啊，我们心中所求的他就赐给我们了。第五节他讲到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成全。当将你的事交，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 commit your way， to Jehovah， 就是你 commit， 就是说我委身我的人生的道路在神那里，就是说我这条道路不再是我走了，我这条道路是耶稣，他就是道路，我就是跟着他走了。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见到他荣耀的时候，我跟他是对齐的，我人生的方向，我人生的目的，我人生的道路就在神的带领里面，我所有的事情他必要来成全，地上的事情属灵的事情神都要成全。第六节他讲到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就是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就起来兴起为主发光。你有什么公义吗？你问自己，你有公义吗？我有公义吗？但是你有公义，我有公义，这一个公义是当我跟神对焦，当我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对准了耶稣基督，活出他的命令，当我做了那个形象就是对的事情的时候，神的公义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以至于耶稣基督的那荣耀的光就在我们的生命上反射出去，如光发出啊，像中午啊，就像今天这么热的天气的中午的那个光强有力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目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主题。我们是在同心合一，一起在城墙上面，一起在神的家当中，一起来扶植，来遵循神的命令，来建造基督徒丰收教会。同时我们瞻仰耶稣基督的荣美，明白他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说，耶稣你是我的良人，我是你的心腹，我爱你。那耶稣基督的荣耀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那一个公义，就如光发出一样，就为主发光。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护照。弟兄姊妹，那我们要结束，我要请那个事情来。当我们要结束今天信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至今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他的领导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没有杂质，他不需要再被 improve， 他没有瑕疵，我们只要顺服，我们只要依靠。弟兄姊妹，这需要我们在生命上面去操练，这需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愿意降服在耶稣的旨意里面。我们愿意说，主我们来依靠你，那就是说，主我愿意来听你的话语，我愿意来学你的话语，我愿意来好好的读经，在你的面前将你的话语，将你的那个信实作为粮食，我在神的教会里面栽种在神的殿里面， on the land in the land 吃进去，我这样的领受。神要将他的话语就像那明亮的灯，那圣灵的那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将神的话语领受进来以后，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就是说神的话语、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那对我，就是对我们、对你的那一个旨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以至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在嘴里面就把它宣告出来。这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嘴中咬定的一个行动，我在那里听，我在那里领受，我要将神的话、神的旨意刻在我的心板里面，我在心里面咬定，我在口里面咬定，来宣告在我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依靠我们的神，依靠我们的耶稣，依靠我们的良人，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在小组里面操练学习内在生活，如何与神来亲近，如何来说话，如何来顺服自己，如何来修理自己，这一个葡萄园，让这个葡萄园是洁净的，生出美丽的果子，献给耶稣。如何来学习依靠耶稣基督这一个良人？那个时候他正没有工作，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一个工作，这一个工作是有一些条件的，这个工作至少可以让我星期天早晨可以去聚会的，有一段时间聚会的时间，这一个工作可以让我星期三不要上班，因为上班下来实在会很累，星期三不要上班，因为星期三晚上有小组，我要有好的体力精力精神，可以非常专心去参加星期三晚上的小组。所以他就在找工作。那有一个地方就叫他去面试嘛，他就跟老板说，我有这个条件啦，老板也蛮喜欢他的，老板就说 OK 可以，我们就讲定了。哦，神真是听祷告的神啊，神你真伟大，太棒了，是不是？哦，这个工作从天而降了，所以他就去上班，结果上班的第一天他发现了，哇，这个工作是要每天，就是说从进去到出来，从早晨到晚上离开，都是站在那里，没有一个椅子可以坐的。哎，你去站一下四个小时好了，不要说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他腿上有问题啊，哦，不是很好啊，他正在想，我这个做不了，做不了两三天了，不会超过一个星期，我受不了，可能就辞职了，再找一份嘛，对不对？辞职了。但是我们的神，耶稣的领导力，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至敬的镜子啊，他所给我们所预备的，就是我们为我们所预备，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去遵循的，去服送的，去顺服的。正当他在犹豫要是不是要辞职的时候，他在学习，就是要来依靠这一位良人。依靠这一位良人代表什么？就是说，神，你的话语我已经听见了，神，你给我的心意我已经知道了，我要把它放在心里面，我在心里面有这个笃定，但是我嘴巴里面要把它宣告出来。所以他在工作的时候，就是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面认定，神，你就是我的良人，我要来依靠你，这份工作居然是我这样祷告了，你这样赐给我了，我就来顺服，我就来学习，我自己的力量不够，我的腿的力量也不够，但是我要依靠良人，因为你就是我的力量。他这样心里就相信，他用嘴里面去咬定去宣告，结果他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了，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辞职。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那里站着工作整天的，结果他发现他没有因此他的腿更有受伤或者更软弱，他发现他的筋骨、他的腰椎、他的腿都有气力了。 健康起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享受在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来跟着他的带领，那一个甜美，那一个甘甜，那一个迦南美地的那一个粮食就喂养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好不好？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的环境怎么样，或者你也在一个难处当中，或者你也祷告，那祷告好像也没有成全，或者你也祷告了，是按照你的意思，好像你这进入，就像那姊妹一样，进入神所给你的那一份的时候，你发现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们的神，他的领导，他的 leadership 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只要一个动作说，主，我来学习依靠你，我来学习顺服你，我在这个难处当中，我向你歌唱，我向你敬拜，就像这一首诗歌一样，每天都是新的。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敬拜，那个赞美的歌声响起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是跟我们一起在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同唱的，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唱出那爱情的诗歌，那是良人与心腹的爱情的歌曲，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你可以的话，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虽然天气这样的炎热，但是在这样的炎热当中，神就来温烧我们的心，来燃烧我们。 释放我心的自由，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匍匐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身，没想到如此的大爱，白白的倾倒于我，虽然黑你看为美，把我当作你宝贝，痛苦中你紧抱着我，珍惜地捧着我心，羞耻是你的宝血，释放我心的自由，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匍匐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 三段 一切都将要过去，是成功或是失败，是富贵还是将美，生命和都将失去，当我站你电话门前，熟悉拥抱和亲吻，伸手擦去我眼泪，披着大笑进荣耀，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做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流泪来暖我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匍匐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 耶稣， 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夺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流泪来暖我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全属你，敬拜你，匍匐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夺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流泪来暖我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匍匐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耶稣 耶稣，耶稣，我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神的独生儿子，主我们的良人，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心，说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们的，主让那爱情的诗歌响起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在你那荣耀的光中就被完全的融化，让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在你的权柄里面被你所转悠。耶稣基督，我们的良人，我们跟你说我们爱你。主，在这张扬主你荣美的季节当中，主这一个季节不只是一个时段，主啊，这一个季节要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一个心跳，与你的心一起的连接，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摸到你的心跳，让我们经历你的荣耀的时候，主你的幸福就叫在一起站立起来，被你所建造，成为你的样式，成为洁净无瑕疵的心腹，要来献给你。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下面，让我们来顺服，让我们谦卑，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我们人际的关系上面，在于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在我们的祷告城墙上面，主让我们来学习依靠你，依靠我的良人。主，我们将你的信实当作那粮食吃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让我们将我们自己就委身在你的面前， Commit our way to your way Jesus， 你来带领，你来牵引那永不放弃的爱，那慈深爱属就紧紧地穿住我们，捧起我们经过那水深火热，举起我们放在你的高台上面，让我们与你一起同作王。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你所喜悦的，这是你所要的，就是你要我们，要我们有这样断层的爱情来献给你。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时的交通 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